新闻记录生活，时刻同步个体与群体。科学还原真相，分秒辨析精华与繁华。会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集新闻力量，展露生活瞬息万变的锋芒。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周末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 FM945AM828 频率，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也欢迎大家继续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收听节目的播出。今天呢，我们继续和各位来一起分享科学界的新闻大事件。来介绍一下做客本期节目的二位嘉宾，我们的新闻观察员韩新伟，欢迎小韩。 大家好，我是小韩。 科普作家李维扬，欢迎李维扬。 大家好，我是李维扬。 你们二位呢，除了喜欢科学喜欢动物呢，据我了解，其中的一位呢对于吃特别的有研究，另外一位呢对于把自己吃成一个身材健硕的人也很有研究。你知道我说的分别是谁吧？ 你说的是小韩和小韩。 我也感觉像是在说我与我自己。 来，接下来我们说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和吃有关系。这个食物啊，可是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人类当今的文明，要是没有它的话，我觉得人类的文明包括我们的这个整个的人口基数不会有今天这么高。我国科学家突破杂交马铃薯育种技术的难题，先来听听这个事儿。 我国在杂交马铃薯研究领域取得突破性成果，中国农业科学院深圳农业基因组研究所研究员黄三文带领科研团队创新理论和方法，培育杂交马铃薯，用二倍体育种替代四倍体育种，并用杂交种子繁殖替代鼠块繁殖，这是我国优鼠计划实施以来取得的重大突破。全球有13亿人口以马铃薯为主食，一直以来马铃薯的生产都靠鼠块进行无性繁殖，繁殖系数低，储运成本高，易感染病虫害。目前二倍体育种已经成为全球马铃薯研究领域热点，但要实现二倍体杂交马铃薯育种，需克服两个关键障碍：自交不亲和与自交衰退。黄三文团队前期打破了马铃薯的自交不亲和，并对马铃薯自交衰退的遗传基础进行了系统解析，在此基础上凭借学科优势进行育种决策，培育出第一代杂交马铃薯品系优鼠一号。小区试验显示，优鼠一号产量接近3吨每亩，具有显著的产量杂种优势。优鼠一号的成功选育证明了杂交马铃薯育种的可行性，使马铃薯遗传改良进入了快速迭代的轨道。 刚才咱说的马铃薯啊，马铃薯、土豆、洋芋蛋啊，真的太重要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曾经史学家做过研究，中国的人口呢在清朝中期的时候呢开始有巨大的增长。 是的。 然后呢主要的原因就是在明末的时候有一种植物传进了中国，这个植物呢就叫做土豆或者叫马铃薯。正是因为这个东西，所以才能够养活更多的人，然后于是呢才会有更多的人出生，然后包括呢国力增长啊，文明发展啊。这个中国只是马铃薯呢给人类带来的福利的一个体现之一，其实呢这种体现在全世界各地都有。关于马铃薯，哎，你们俩有什么样的消息可以和大家分享？ 我先问一下，你们当地管马铃薯叫什么呀？ 我是甘肃人嘛，甘肃兰州，我们管这东西叫洋芋。 李阳老师，你们那边叫什么呢？ 我们那边就是现在咱们在的这边北京啊，一般就叫土豆吧。 你知道我们山东淄博管土豆叫什么吗？ 叫什么呀？ 叫什么？ 叫地蛋。 地蛋， 哦，地蛋。 真的，我们小时候就是这样。我妈经常。 那你们管红薯叫什么？ 红薯吗？ 啊， 地瓜。 哦， 一个瓜一个蛋， 都是地字辈儿的。 对，小时候你会经常听见你妈说，走，我接你放学，路上你带几个班里拿回来的塑料袋，咱们去买地蛋。然后路边人就一副羡慕的眼光，就说你这地蛋肯定是炖肉吧，就怎么怎么样，觉得你们家生活条件肯定不错。 哦，能吃得了地蛋就是生活条件好，还是说能炖肉就是生活条件好？ 因为啊，如果你下午还要再去超市或者再去拿，你肯定不只是去买土豆，肯定还要买它的配料。 嗯， 如果你只是买土豆的话，你上午去直接就买了嘛。 嗯， 下午肯定是给孩子改善生活的。 对， 然后是这样的，我小时候也种过土豆。 嗯， 我小时候我们家还有自留地。 嗯，哟， 哎呀，太羡慕了！ 我们大户，我哎呀，还有大 户人家， 我们还有个好消息，我们家最近还拆迁了呢。 哎呀， 哎呀，你是拆二代吗？ 我是淄博拆二代，要是北京拆二代的话，我直接就高兴坏了。 那你们家小狗就成了拆迁三代了？ 那你没问题啊，拆叫什么拆迁狗？然后我小时候有那么一块地，然后我们就在里边种土豆。我还问过我妈呢，我说你看。咱们种葱姜蒜什么的都是拿着一袋一袋的小种子拿上化肥、 嗯、 然后去追肥、 嗯、 我说种土豆咱们拿什么种啊，有种子吗？我妈就说你是傻吗，这个东西是要拿根块种。我说什么叫根块？她说你看咱们家里的土豆如果发了芽就不能再吃了，里面有有毒物质。 对， 她说但发了芽的为什么我还留着呢？她说你看啊，每一个芽眼那个地方你把它切块， 嗯， 切成这样四四方方的小块之后埋到土里它就变成了一整颗。 对， 我说天哪太神奇了。然后当时我就故意把我们家几个地蛋悄悄地转移到我的书房，然后就把它们培育的发了芽，跟我妈说你看它们就咱家有两个土豆没吃发芽了。我妈说咱家怎么可能有土豆能留下呢，咱家这么爱吃土豆，你是不是藏的？我说是，但是她就给我留了一小块地让我自己种的，我特别特别开心。 嗯， 嗯， 那年真的收获了可多可多，当你把它铲出来的时候底下挂着无数个小土豆的时候真太开心了。但我当时种的就没有很好，因为太小了，我当时追肥追的不够。 哦， 然后呢我后来就把这个消息，我那天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真的非常震惊，我就立刻跟我妈说，我说你看时代在进步，我才20多岁，我现在就赶上以后土豆可以拿种子播种了，我太高兴了。然后我妈就跟我说哦，果然虽然家里已经都没有地了， 嗯， 也已经跟农业相去甚远，只能去超市去采购马铃薯了，但是这个过程中她会感受到说科技是在进步的，农民的生活方式跟播种方式都有了巨大的进步、 嗯、对，其实土豆呢以前也能够用种子种，这个我是问过植物学家的、 嗯、 只不过呢大家觉得用这个根块来去种呢 更 方便， 关键是更稳定，因为你手里的土豆能够长多大，它的品相如何，其实就决定它的下一代。 没错， 你去播种的话你真的不知道这个种子未来会长出来的是什么样，所以他们就选择了这种方式来去种植。 而且我还看了一下土豆，其实你看咱们现在吃的也分很多种、 嗯、 有一些更脆一些，有一些更绵软一些， 对， 有一些更适合做成烤的那种小土豆压一压、 嗯、 有的更适合做狼牙土豆、 嗯、 然后 狼牙土豆是什么？ 狼牙土豆是四川的一种做法，就是那个刀啊是那种就是弯弯的刀，它就真的是做成那样的波浪形，然后切完之后一个一个像狼牙一样，外边就是先用那个油煎过之后煎得黄黄的。 就油炸吃吗？ 油炸吃了之后，你知道油炸之后再裹那个辣椒蘸水，辣椒蘸水里有什么呢？有花生碎，有辣椒粉， 嗯， 有各种各样的盐呀、味精之类的调味之后，有的人还会再放一点花生碎，非常的香，裹在那个辣，就裹在那个油炸过的手指那么粗的那个狼牙土豆上，你知道那个味道绝了。 哦、 还有一些人，他们如果想增加风味，会放一点折耳根的碎， 嗯， 有的人爱吃的人就啊奉为神物、 嗯， 不爱吃的人可能就会说哦我不放了，你稍微多放点正常的辣椒就行了， 嗯， 然后他们。不叫辣椒面，人家叫多放点海椒面。因为我在那边生活过一段日子，我就特别的快乐，每天买那么一小份3-5块钱，哎呦，幸福感满满。 哎呀，你看一说到吃这件事情啊，哎呀，小韩同学就抑制不住的兴奋，各种诚意满满来和我们分享他关于吃的各种经验。 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还有呢？ 对呀、啊，我当时你知道跟我同样关心这个优薯计划的还有谁吗？还有之前咱们已经先试了的袁隆平。他当时我深深的看到过，因为这个也是一个杂交项目嘛，他当时就说杂交水稻为杂交马铃薯助力，他为这个项目点赞、 嗯、 甚至说我很期待这个项目、 嗯、 然后我当时一看觉得哎呦特别感动，我也很关心这个项目，甚至、 嗯、 但我关心的肯定不是科学层面的，跟他的那个级别不一样，我关心的是杂交出来的马铃薯的口感是什么样的。 嗯， 我看了一下他们其实是进行了改良的，有的时候他们杂交出来的新品种更适合蒸煮，因为现在好多人是健身嘛，会拿土豆泥或者是直接就是蒸煮过的土豆拿来当主食代餐，然后如果更耐蒸煮而且风味口感更好的话，那真的更适合广大年轻人。 嗯，你看你就说着说着就不断的咽口水，我能够想象 非常的没出息。 小韩这个说到点上，其实我们很多的这个农业的工作者他去做这个事儿，一个呢是追求这个作物的产量更高，另外一个呢就是改善它的口感。其实咱们就以这个马铃薯为例吧，那么我们为什么没有以马铃薯为主食呢？比如说咱们的主食要么是小麦，要么是这个米饭， 或者是棒子面。 我要纠正你了啊，你的这个思维要与时俱进。马铃薯已经被列入咱们国家的第四种主粮了，这是在几年以前的事情。 嗯，但是我们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还是很少把它作为主粮，这是为什么？ 这个你又得更新一下了。 你得更新一下了，我们这一代真的就是拿土豆作为主粮 的。真 的 吗？ 而且在超市里面现在你都已经可以买到由马铃薯粉混着面粉来蒸出来的馒头和花卷了。 啊，那个我知道，那个我知道。但是呢，就是说其实土豆它作为主食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你一定要伴随着大量的油脂它才好吃。而且就是以前的，就是在大概80年代以前的那些品种的土豆更是如此。 嗯， 但是比如说我们吃大米饭， 嗯， 我们吃这个馒头，比如说那个馒头有时候刚蒸出来暄的呼的白热腾腾的那种， 嗯， 你白嘴吃就会觉得很美味。 嗯， 那玉米更不用说了，玉米咱们直接啊煮完了或者蒸完了烤完了拿起来就吃，你会觉得味道很好。但是土豆如果你只是蒸煮的话，你再去吃，你会觉得它这个口感没有说米饭啊或者白面呀，啊，或者是玉米那种好的口感。那 你是因为你没有去过 什么甘肃，那是因为，而且那也是因为你真是不会吃。 你如果做的话，你比如说炖点肉，然后 不用，我跟你说，就在我们甘肃，我们当地对于土豆的做法有十几种，而且光是水煮 也很清香， 略加一点盐就很好吃。 就算 不放盐， 当然 你知道吗？土豆以前好多人是拿黄油把它怼成土豆泥， 对， 现在为了减脂，你知道放点什么吗？放一丁点牛奶就足够好吃了。 对， 因为土豆的风味现在也改善了，没有那个土豆的腥味了，变得更适合年轻人的口感。 嗯， 所以这就是我们怎么说，农业工作者他做出的一个贡献。一方面，他让这个产量更高，就像咱们新闻里说的这个，他们达到了3吨每亩，这已经是一个相当高的产量了。 嗯，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让它的口味变得更好吃，比如说土豆有各种各样口味，它适于不同的烹饪方式，比如说我炖肉放这种土豆会更好吃。 嗯， 那么另外一种土豆就是我煎起来更好吃。嗯，那么再有一种我做薯条更好吃， 还有凉拌。 哎，还有就是做主食更好吃的，就我随便加点什么东西就让它适口性非常好。 嗯， 所以这才是这些农业工作者他们做出的真正的功绩。 嗯， 因为 他们的一点一滴就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嗯，让我们的生活更便利。 因为我现在在减肥，土豆真的就是我的一个主食来源。我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好的吃法，就是你知道那个干碟辣椒现在很好买，而且每一包你都可以在一些网站上买那个3克2克那么一小包的随身携带。 就是辣椒面吗？ 辣椒面，然后它跟正常辣椒面不一样，它是调味过的。 嗯， 它里面其实就真的已经做成了，就是你去吃麻辣火锅那个干碟的口感。当你拿土豆，无论是蒸的还是煮的，你轻轻一蘸它，哎呦，那个味道绝了，而且热量非常低，比那个辣椒油、辣椒酱热量低到不知道多少倍。 嗯， 大家可以真的试一下。 哎呀，真好，这说的我都很想立刻去尝试一下啊！ 我下次给你带 flag 立在那儿，我做好给你带过来。 咱们录节目时带，我也能。 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边吃，然后边馋一馋听节目的各位啊。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下一个话题。哎呀，高科技了啊！这个是和明年即将举办的冬奥会有关系。中国首座体育综合风洞已经投入使用，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近日，我国首座专门应用于体育综合训练的风洞已经投入使用，运动员通过这一训练装置为明年的冬奥会做准备。风洞的使用对于运动员规范动作、提升成绩以及科学数据的采集都有极大帮助。这座为冬奥会量身打造的体育综合训练风洞最大风速可以达到42米每秒，相当于14级的强台风，基本上涵盖了所有冰雪运动所涉及到的风速范围。利用风洞试验，不仅可以调整运动员姿态来提升成绩，测试系统还可以对运动服装、器材进行风阻系数的测试，减少阻力，对高性能运动装备的设计开发提供数据支撑。 这个体育风洞呢，主要就是对明年的冬奥会的参与的运动员啊做训练而准备的。其实为什么要设置风洞呢？你们其实也没有听过说为了夏季奥运会，对不对？准备一个风洞，这种情况很少。那在冬季奥运会当中使用风洞很重要的原因是，冬奥会的很多项目的速度其实是要快于夏季奥运会的。 对，比如滑雪呀，然后做那个滑 什么高台什么跳什么的。 对， 那个看起来好爽啊，而且那个我试过这个高台滑雪，然后反正我就摔着滚着就下来， 还有短道速滑。 对，就是说最快的时候他们的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上100公里。 是的， 那么快啊。 那很快很快。所以呢，你必须要通过一些更科学的这个训练，这个训练方法之一就是把他们放在风洞里面吹一吹啊，看看他们身上的器材啊，啊，他们整个的身形啊，他们的相关动作啊，是不是能够达到更好的成绩。 那我要去吹一吹会不会把我吹跑了？ 我觉得那得看多大的风吧。我觉得十二级台风以下是吹不动你的。 它这个能够相当于14级台风的 啊。 那我们把它绑那儿吹一天， 那就成风干了。哎呀，太可怕了。其实我记得风洞这个东西最早是用于航空航天领域的。 对。 那么在飞机上，比如说设计一些飞机，然后把它的模型做出来，上边贴好多那个小条条，然后一吹的话，你能看到那个气流的流动，然后你再去改变这个，就是说对此进行优化啊，或者进行改良啊。那么没想到啊，已经到了现在，已经我们把这些技术都应用到我们的体育上了。这是我真的是没想到的一个事儿，因为你要投入这些，那可能要有相当高的成本，然后你还要在相对的这些领域投入很多的这种科研力量，其实也是成本。说明 这个事儿呢，我跟你的观点不太一样。这个其实说明什么？是我们国家整个的综合实力、经济实力上升， 没错， 科技实力上升，这个风洞的水平其实是从其他的风洞当中下放下来的。 没错， 比如说你要测试飞机的，测试什么超高音速的飞行器的风洞，那技术水平比这高多了。但是正是因为我们已经达到了那个技术水平，咱做一个简单的用于运动员训练的成本更低的，那就没问题了。 对，这就相当于小儿科了。 二位老师喜欢这种冬季的滑雪滑冰类的项目吗？ 喜欢、啊、 我喜欢滑雪啊， 但是我喜欢看，我不喜欢滑，因为老摔跟头。 是的，我是一个极度恐惧者，就是我的很多朋友都以为说啊，冬天我们约去一个什么滑雪的园区啊，那里又有温泉，又可以滑雪，可以赏雪景，拍美丽照片。我说我可以租一套很好看的滑雪服跟滑雪板，可以拍几张美丽的照片，但滑我绝对不会滑。 因为你摔过跤吗？ 我没摔过，所以才更害怕。是这样的，我是一个热衷于陆地的人，然后在马 雪也在陆地上呀。 不行，是斜坡就不行，只要是马路，就是这种平平的，你可以脚踏实地靠你自己的力量稳在地上的，我可以跑全马一点问题没有。但是你告诉我说现在是一个30度左右的斜角，你从上面滑下来，我觉得哎呀不行，我要死，我就特别特别的紧张。我每次去跟大家一起滑雪，我都是最浪费门票的那个人，然后每天在那个温泉里泡着等他们回来。 对，你就负责拍照就好了。 是的， 你把温泉给赚回来了。 我绝对的，自助餐也赚回来不少。给你们讲一下我对这个的看法吧，虽然我对这个滑雪不是很擅长哈，但是我试过那个也是这种模拟类型的那个冲浪，你们试过吗？在奥林匹克公园附近就有这样的冲浪馆，它就是一个斜坡台，然后不停地给你往脸上吹风，而且也有水浪哦。就你会在空，就你在那里像是一个相对停滞状态，是一个大斜坡，不停地那个水啊，各种拍到你脸上，旁边有个教练在那儿扶着你在那儿冲浪，跟这个特别像。因为它旁边不是也有那个模拟的滑雪馆吗？也是类似，但它可能没有这么大的强风，但里面的环境也是模拟的非常的到位。然后我也曾经被邀请过去试一下，我在上面大概坚持了15分钟之后，我跟我的教练说，哎呀我真的太恐惧了，我知道这个东西很合理，我也知道他们模拟了运动员的各种状态，但是运动员真苦，我以后一定要为他们加油。说到这个吧，就哪怕跑马我也感触非常深。你知道为什么非要做这个风洞？虽然他们平时的训练已经都很到位了，因为运动员嘛，肯定比我们这些爱好者要专业无数倍， 那是， 但是为什么还要这样？我给你们讲一个例子，我第一次跑马拉松，全马42公里多呢。 你跑了多长时间？ 5个小时左右。 哎呀，你跟走下来没有什么区别吗？ 不，很多人完不了赛的，速度已经很快了。你想40多公里，你要保持将近就是每10公里一个小时， 基本上接近5个小时，那就10公里一个小时嘛。 但是你知道，差不多咱跑步还没这个速度呢，配速。对、 啊、走快一点也差不多吧， 你可以踩脚油门吧。 不行。是这样的，当时那是我的首次跑马呢，速度已经非常快了在女性里。然后你知道多好玩吗？我当时觉得我跑完这个北京全马，而且它是国北京马拉松是国际啊性质的，跑完之后我就膨胀的不行，我拿着金牌在那嘚瑟。第二天 你4个小时怎么还能拿到金牌呢？ 每个人都有一块金牌，只要你完赛了就有一块金牌。 这是纪念意义的鼓励性质的金牌。 对，我们当年 还不错呀， 还是纯金的呢，就是里边是纯金的一个小小的金币呢，就外边是一个鎏金镀金的，但里边有一真的一枚小金币。然后你知道当时有多好玩吗？我当时跑完之后我膨胀的不行，我就觉得世界上的马拉松就不在我的话下。然后第二次我因为马拉松你还需要有这样的就是过往的中签的那个机会，过去中签的一个条件你才能去摇新的号。 我就摇了一个。 马拉松也要摇号啊？ 马拉松不光要摇号，哪怕你是大神，如果不是这个项目保了你说你是内定名额的话，你都不一定能摇中。 嗯， 有的时候是三分之一或者五分之一的中奖的概率、 嗯、 有的时候你就是很厉害但你就是没有这个名额嘛。有的人经常就是觉得哎呦互相中了签一发，大家都很羡慕不已。我当时因为有北京的这个成绩，我就去申请了青岛的马拉松。 好意思，五个小时去申请其他的马拉松 已经很快了。然后我申请的是青岛的半马。 嗯， 然后我当时在想，我说哎呦40多公里我都跑完了，20多公里这个、简直就不存在一个距离，我可能就是两步我就到了。但是青岛给了我一个人生最大的教训。 为什么？ 你知道青岛那个海洋就是公园马拉松是什么样的吗？除了上坡就是下坡。 哦， 它那个就是平着跑都不超过200-300米就立刻是一个巨大的上坡，立刻是一个巨大的下坡。我当时跑的过程中心里太难受了。 这不是你刚才说的吗？超过30度对于你来说就是不可逾越的挑战。 对，你知道为什么吗？往上跑特别特别累，尤其是这种长的速长的时间，就是你不是说我突然加个速我就上去了很燃，你是要一直这么燃，你燃不动的。然后下坡的时候，因为我看了太多科普节目，我就老记着下坡太快伤膝盖，我心里我觉得很焦虑，我整个人都不好了。 上坡是身体痛苦，下坡是心理焦虑。 是的、 嗯，哎，真不容易啊。 就是想告诉大家说，其实每一项运动如果你平时的训练就是风平浪静如鱼得水、 嗯、 但是这种极端条件你还是要考虑到在内的。像这样的风动我觉得对运动员就是一个很好的模拟状态、 嗯、 你适应了各种情况，你将来在比赛中才能够更加的平静。 嗯，好，刚才说完了有关体育风动的投入应用，接下来我们和大家来分享在数学学习过程当中每个人都背过的一组数字啊。这个数字呢是和圆周率有关系。哎，我们先来听一下这个新闻，一会儿我再考验一下你们两个人背圆周率能够背到多少啊，不准查。 瑞士一所大学的研究人员近日表示，他们用超级计算机把圆周率派计算到小数点后62.8万亿位，刷新世界纪录。据报道，格劳宾登应用科学大学研究人员只透露了他们计算结果的最后10个数字 7817924264， 目前等待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研究人员说，这次计算耗费108天9小时，速度是2019年谷歌运用云计算技术计算圆周率速度的2倍，是2020年所创圆周率计算世界纪录速度的 3.5 倍。美国谷歌公司旗下员工埃玛严伟2019年借助云计算平台把圆周率派计算到31.4万亿位。美国人蒂莫西·马利坎2020年借助名为 Y Cruncher 的电脑程序把计算结果延长到50万亿位，刷新吉尼斯世界纪录。瑞士研究人员说，他们在计算圆周率过程中积累的经验或可应用到其他领域，例如核糖核酸分析、流体动力学分析和文本分析。 好了，现在立刻随堂小考啊，小韩，圆周率的数字是多少？ 3.1415926，看就到这儿戛然而止。 我跟你差不多。李维扬，你刚才看手机已经看了半天了，你能背出多少来 啊？我3.1415926538979932384，看不清楚了。 哎、你是真的在读，还是真的在背，还是真的在编？反正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核实。 反正你也不知道。其实我只要把这个数字说下去。你们俩谁知道呢？ 对呀、 啊，对呀、啊，所以我就有一个问题，这算出来50万亿位了， 62.8万亿位啊， 这个谁知道啊？是真的是假的呀？ 哎，我觉得应该不会造假吧，就因为它造假也没有意义嘛。 那 研究这个的意义又大到哪儿去呢？ 对啊，所以这个我们都不是研究数学的人， 嗯， 所以这个可能从我这儿就觉得它的意义并不大，但实际上可能还是有它相对的意义，包括比如说新型的计算机的它的一个研制、 嗯、 那么它的计算的速度更快，那么可能在科学上有一些比如说像天文的一些发现啊，那么我们去运算一个行星的轨迹，比如说你10个人在那儿大家算、 嗯、 可能还可能出错，然后你可能一算算好长好长时间，但是如果它的运算速度更快，那么解决这个问题的时间可能就更短。那么包括天文上、 嗯、 包括一些物理上的需要计算的场景，那像什么这种那叫什么量子的对撞的那个设备， 那叫电子对撞。 你现在说都说不明白。 得了，别说了吧，说都说不明白还研究呢。 其实这个新闻对我而言，我第一个我用的密码 就是用的3.14159296，把那个点儿去掉，拿来当我的各种 QQ 号的密码。 哎呦，你现在公之于众了，你不怕以后？ 对呀、啊， 没事儿，大家连我 QQ 号都不知道呢，我给大家报一下。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前一阵子啊，有一些什么口才班啊、才艺班啊，把我姐家孩子忽悠过去，说今天教会他倒背圆周率。可能弄了个十几位二十几位孩子，先正着背一遍再倒着背一遍，巨高兴。那天我跟我姐说，我说圆周率你知道研究到多少位了吗？我姐因为只听过她孩子背，就以为说、嗯、啊几十上百位到头了吧。我跟她说60多亿位了， 60多万亿位、 啊、60多万亿位了、 嗯、 我姐听完 让我数这60多万亿这个数我都疯了。 对，我姐听完之后懵了，说那下回他老师，我说你别提这茬了。我说哪怕是我后来上到高中、上到大学，我们在做这样的几何题的时候，其实都是取一个约等数，约取到3.14就到头了、 嗯、 其实对学生而言没有必要去研究那么多、 嗯、 但对科学家而言，我觉得相信它一定是有意义的、 嗯、 但是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我最大的感慨还是现在是有这种算力超强的计算机嘛，可是你想在古代真正发明这个圆周率包括是深度研究的科学家，包括祖冲之类的那些科学家们，他们又没有这样的科学基础情况下是如何研究出来的，让我觉得越来越钦佩了。 嗯，这就是人类之光的重要性嘛、 嗯、 也是我们需要去敬仰他们的原因。他们在当时有限的条件之下，可以呢在技术上然后在底层的研究中取得这么多的成绩，包括对于我们今天的文明起到如此大的推动作用，所以这才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去谈要崇尚科学啊。另外呢，最好能够进行更多的科学研究的这个投入很重要的原因。好了，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下一个话题。这个提醒各位啊，尤其是喜欢爱喝咖啡的朋友，很有可能啊、嗯、咖啡要涨价了。但是我说的是很有可能，涨价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先来听一下。 极端天气和新冠疫情等因素正在推升咖啡豆价格。据报道，在全球最大咖啡豆出口国巴西，极端天气毁坏了咖啡豆等作物。巴西遭受干旱和降温等多重恶劣天气，上月最低气温跌至-0°C，令咖啡树等作物面临冻害风险。专家表示，严寒霜冻通常能冻坏咖啡树的枝叶，降低咖啡豆的数量和质量。另外，七月巴西进入山火季，巴西一些地区经历近100年来最严重干旱后，今年山火季可能产生毁灭性后果。如果破坏足够严重，咖啡种植者可能砍伐咖啡树，这意味着下次收获咖啡豆将在3年以后。如果种植者仅修剪枝叶，咖啡豆将推迟1年收获。在第三大咖啡豆出口国哥伦比亚，政治纷争引发的游行抗议也影响咖啡豆出口。哥伦比亚全国咖啡种植业联合会提供的数据显示，哥伦比亚五月出口34.5万袋咖啡豆，每袋60公斤，这一出口量仅占平时单月出口量的1/3。尽管哥伦比亚咖啡豆出口量此后反弹，但越南等咖啡豆出口大国受新冠疫情影响遭遇运输不畅，上述多重因素影响下，咖啡豆价格今年以来已上涨将近44%。 刚才说了啊，世界上最大的咖啡豆的出口国巴西，主要是因为极端天气啊、疫情啊等等原因，咖啡的产量在下降，未来很有可能咖啡豆的价格会上涨。但是我是这么想，就是咖啡豆的价格上涨其实并不意味着我们买到手里的咖啡的价格会上涨，因为你想一杯咖啡你才用多少咖啡豆啊，对不对？ 对， 那一杯咖啡里面大多数都是水啊， 你还得往里兑别的东西呢。 对呀、啊、 嗯，所以这个而且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嗯、 就是实际上咱们国家尤其是咱们这儿消费的很多咖啡并不是国外的， 是云南的。 对，云南的还有海南的那边，至少云南那边现在种植咖啡以及这个推广速度是非常快的。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云南、 嗯、又有朋友， 对云南中科院云南那个昆明植物研究所的， 嗯， 他们所里边就有很大一部，就是有好几个专家都在进行这个咖啡豆种植的这么一个推广活动。实际上。 嗯， 这个事儿已经进行了有十几年了、 嗯、 那么实际上在云南尤其是云南靠南边那一块儿、 嗯、 有好多种植咖啡就是种植咖啡的这个农民啊，他们现在已经创收非常非常好，而且呢、 嗯、 他这些咖啡豆就是以前认为啊，就是咱们中国种的这咖啡豆不行啊，你品质差呀，然后味道也不好，但是经过这十几年的包括品种的改良啊，还有一些我们自己研制的这种新品种、 嗯、 我们的咖啡豆质量不比国外的差，而且、 哎、我有这个感受。前段时间我上网买了一袋云南的某品牌的咖啡豆，我其实就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给我带来的惊喜远远超出我的想象。 而且就是咱们种植的咖啡豆有好多好的地方，就是因为我们就是最近这二十几年才开始的，所以并不拘泥于像国外他们的某些口味儿，因为他们好多是就是国外好多他们做这些事儿特别死板，我一定要就这样 一定的比例拼配多少的阿拉比卡， 而且 什么的， 就是说我有一个朋友，他做的这个一个产品叫做咖啡图简，他就是用云南的所有咖啡都是云南产的，然后他去做不同的这种口味，然后拼了就是拼了二十多种，就是让你一盒里边你能尝到二十多种口味的这种风味的咖啡， 蓝山口味、黑山口味、白山口味啊， 绿山口味，反正各种各样的颜色呀、啊。其实，我就是至少咱们在中国没有这么明显的感觉到咖啡价格上涨了。当然，一方面其实咱们国家消费主要还是茶为主，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有一个真的是产量巨大而且品质很高的这么一个咖啡生产基地。 两位老师咖啡喝的多吗？ 多，我每天至少两杯，我的早餐天天都是咖啡。 我也是，我基本就两到三杯打底，因为真的是需要太提神了，你用于写剧本也好，或者是做其他东西也好，咖啡真的是能瞬间给你续命。 一般我打底都不喝咖啡，我直接把那个手机银行打开看看我存款数，我就清醒了。 拔凉拔凉的，是不是？ 哎，这个好，这也省钱的。 是的，其实很多咖啡就是你说的这样，很多是那种用来品鉴的或者用来打比赛的，他们的酸度啊，甚至是有各种各样的一些烘焙的一些深度技法啊，一些什么浅烘、深烘、中度烘焙都讲究的非常深。像这种如果稍微一减产，对他们的影响很高，像那种什么金牌品鉴师啊，他们年年打那些什么手冲比赛啊，那些冷萃比赛啊，那他们可能会受影响。但对于我这种只需要咖啡因来帮我提神的人，我连咖啡软糖都能接受，其实对我的影响真的不是很大。第二是，其实我对咖啡就像大家说的，年轻人其实是越来越抱着一种测评的态度，测评不同的口感，甚至是对国货非常的支持，没有说像原来那种说我一定要按照什么什么样的标准，什么什么样才算上乘。其实真的，年轻人已经没有这种概念了。而且我觉得咖啡对我而言真的是，大家一定要就提醒大家一定要适量，因为喝多了之后还是会导致晚上有点失眠的，然后失眠了晚你就会睡得特别晚，第二天起来之后又没精神，接着拿咖啡续命，简直是个恶性循环。 其实这个已经是成瘾了，包括我认识，就是我见过最严重的这个咖啡瘾啊，是我去意大利的时候，我们那个车的司机， 一个意大利朋友，是不是？ 不是，不是朋友，就是那个大巴的车的司机。我看他每天就是几乎要，就是我看到啊，他要喝那个咖啡，而且他喝的咖啡跟咱们那种大杯的不一样。咱们比如星巴克一大杯 espresso 那个意式浓缩， 对对对，就是那个小杯，真的就和咱们喝茅台的那个杯几乎差不多大，然后有一小半儿。而且他喝的时候吧，不是说像咱们喝那大杯时候吸溜吸溜一口的那种，他是先几个人聚到一块儿，然后一帮人聊天，反说什么我也听不懂意大利话，然后要走了以后叭叭的一口都喝了，然后噔噔噔噔噔就走了。哎呀，而且那个我是就是我看他喝那个小杯浓缩的，我也试过一次，哎呀，那个味道真的是太冲 了， 而且喝完以后就直接觉着 上头。 对，就是你说那个上头。 但我跟你说，我可喜欢喝浓缩了，我要是有时间的话一般都会在家里做一杯浓缩。 是， 对，浓缩的那种美妙。我们家有咖啡机啊，我们家有很多种咖啡机，有摩卡壶，有意式壶，有美式壶， 有直烘的那种吗？ 就烘，你说的 是 虹吸吗？虹吸壶吗？ 对对对对对对， 那个还没有，我们家地方太小了。 是这样的，我曾经在一个文化旅游节中喝过一次土耳其咖啡，比意式浓缩还上头。他拿一个就是那种像陶一样的小杯子，而且比那个意式浓缩杯大很多，但浓度又跟意式浓缩差不多。然后你当时就很震惊地问他，就这么苦吗？他就说，对，快品鉴。然后他就希望看，而且他很热情，就像那个卖土耳其冰激凌一样，他就在旁边是逗你，而且并且希望你喝完。然后我当时就看着那一整杯，我说我的天哪，我今天喝完这一杯我真的精神抖擞两整天。 我今天向你们郑重推荐，下次可以去尝一下意式浓缩，真的不错，真的不错。 你再上你们家去尝试吧。 来来，没问题。接下来呢，和大家分享的下一个话题呢有点吓人，但是各位呢别害怕啊，这事儿在咱中国都没发生过。首先我们要跟各位来讲的是，这是在中南美洲出现过，包括在美国南部出现过的一种寄生虫的感染，叫做食脑变形虫感染。我们先来听一下这则新闻。 据美国媒体报道，加利福尼亚州一名7岁男孩本月初死于原发性阿米巴脑膜脑炎，这是一种由俗称食脑变形虫入侵感染所引起的罕见病症。食脑变形虫学名为福氏奈格里阿米巴原虫， 地黑马县公共卫生部门说，使脑变形虫常生存在温暖的淡水中，如池塘、湖水、河水、温泉等，可通过人的鼻子吸入体内，某些情况下转移到脑部后会破坏脑组织。感染者1至9天内出现症状，如头疼、发烧、恶心和呕吐，初期症状出现7至14天内导致患者死亡。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说，这种疾病由于非常罕见，而且传染后发展速度很快，很难被及时确诊，死亡率高达 95%， 但不会发生人际传播。目前也没有技术手段可以测量水体中是否含有这种致命生物。加州医疗部门数据显示，自1971年以来，加州共发生过10例原发性阿米巴脑膜脑炎。 如果各位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的话呢，一定会记得我们曾经呢在节目中跟大家说过这事儿，而且应该就是去年夏天的时候。今年夏天没想到这个事情又出现了，而且呢又是在美国。这个事儿其实特别简单，就是有一种阿米巴原虫，它会生活在一些这个水塘里，要是有人呢去游野泳，然后刚好加上各种各样的机缘巧合，鼻子里面进了水，这个水里面刚好又有阿米巴原虫，于是这个小虫子呢就会顺着你的这个鼻腔啊，就跑到你的脑袋里面去，然后就不治身亡了。所以这个事儿呢讲起来这么简单，但其实要是真的遇上这个事儿，还是挺可怕的。哎，你们两个人怎么看？ 不光是这你说的这种游野泳，就是在其实在好多好多国家好多地方吧，他们的人还是喜欢喝这个自来水、然后直接就打出来的这种，或者是他们有的像这种比较乡下的地方就直接舀水然后直接就喝，这个我是见过的。实际上就是像咱们中国为什么这种寄生虫病相当少，就源于我们有一个习惯，我们是喝开水的。那么至少我们比如说喝白开水，或者是我们去喝茶，把这个水煮开了以后然后我们再喝，这个实际上就能降低，怎么说呢，基本上把这个寄生虫啊还有一些病原体啊这种患病的风险给降到零。那么但是国外好多人他不太习惯这种方式，包括比如说我之前那还是好多年以前出国的时候，我说要喝热水，他们就特别不习惯，说为什么要喝这个凉的多好，以至于导致于呢我就真的不敢喝他们那个接出来水。因为确实啊，我其实在我小的时候就有好多人说啊，国外那个自来水管它是可以直接打开就喝的，但是确实，那么我也试过，但是它这自来水管唯一的问题就是，你确实从那个自来水厂出来的水，它肯定是干净的。那么我们国家也是，但是你在这个管道过程，就是它在管道输送的过程当中，如果这个管道它有破损了，那么它就会被污染。 对， 这个时候你打开以后，它就不一定是干净的。所以我觉得不管怎么样，还是以自己身体健康的就身体健康安全为主吧。咱们不要去做这种尝试。做开了买电热水壶，现在也方便了。以前我记得我小时候还是那种壶呢，坐到火上，然后一开了以后，呼呼有一个哨，它会响。但是现在都是电水壶了，我们只要把水灌进去，然后一按，它开了以后自动就关上了，这已经很方便了。所以这种习惯，我觉得还是养成。但是西方好多人他就坚持我的这种生活习惯，所以他们得这种病，每年都会得的话，我觉得还是不稀奇的。 这个事儿倒不是每年，可能就是赶巧了。 这个赶巧的真的太绝望了。我曾经看到这条新闻之后，我就摸了摸我自己的头，我在想，如果有一天我不幸去美国旅行或者去哪里旅行的时候被阿米巴原虫给我感染了，我可该怎么办呢？ 你一个不要游这个野泳，不要接触那些不明的水源，另外一个你不要喝生水就好了。 还有就是你们看没看过海绵宝宝里有一集，它就是讲阿米巴原虫，它是以拟狗的形态，你像咱们平时是比喻叫拟人法，它那是拟狗法，它就把那个阿米巴原虫比喻成一种小狗在海底，然后大家养这种小宠物。当然这个其实就是它只是起了这么一个名字，并且是用了这么一个它的一个个人符号，就是它很小啊，很简单，很单纯。但其实跟阿米巴原虫的危害性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哎，那派大星有狗吗？有这个阿米巴原虫吗？ 派大星没有，是海绵宝宝变出来要给大家的。 因为那个派大星没有脑子，不能喂它是吗？ 这个我倒是没有想过，因为它只是一个幼儿的低龄动画，它没有那么暗黑，它没有讲到脑子，它只是把它比作成一种危害性很强的小生物。然后后来呢，我就又去看了一个电影叫《阿基拉》，那个电影里曾经，它很多年前的一个电影了，但是它也曾经预言过，说当人类如果变得极度贪婪，如果人类就是说不节制我们自己的欲望跟对地球的破坏，我们人类这样下去跟阿米巴原虫掌握了力量之后的危害性谁大。 嗯， 然后我当时觉得，哎，我非常引人深思。然后我就觉得说，大家可能在很多年前就把这种小小的危害性很大的生物进行了一个艺术化处理，也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然后让人更了解它。 嗯， 然后还是提醒大家，哪怕我们不是在国外，哪怕国内发生的很少，大家还是要减少游野泳。一方面是减少阿米巴原虫对你的可能造成的伤害，第二是游野泳确实不安全。如果要游泳，现在是暑假期间，马上进入尾声了嘛，大家一定还是要去专业的游泳馆。 这个是最重要的提醒啊，千万不要去游野泳。那么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呢，到这儿也要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新闻观察员韩新卫以及科普作家李维阳做客，谢谢你们。 大家再见。 大家再见。 也感谢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各位在以下时间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其他更加精彩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呢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了解热点新闻。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更加精彩的内容。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明天相同时间再见。